希伯来书第二章。为此，我们必须更应注重所听的道理，免得为潮流所冲去。如果借着天使所传示的话发生了效力，凡违反抗命的都得了公平的报复，那么我们这些忽视这样伟大救恩的人怎能逃脱惩罚呢？这救恩原是主亲自开始宣讲的，是那些听讲的人给我们证实的，又是天主以神迹、奇事和各种异能，以及照他的旨意所分配的圣神的奇恩所一同证实的。的确，天主没有把我们所讨论的未来的世界隶属于天使之下，但有一个人在圣经某处曾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人子算什么，你竟看顾他，你使他稍微逊于天使，赐给他尊崇和光荣当冠冕，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，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。一句是说，天主没有留下一样不隶属于他的权下。但是现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一切全隶属于他权下，我们却看见了那位稍微逊于天使的耶稣，因所受的死亡之苦，接受了尊崇和光荣的冠冕。这原是出于天主的恩宠，使他为每个人尝到死味。其实那为万物的中相和万物根源的天主，既领导众子进入光荣，借苦难来成全拯救众子的首领，也是适当的。因为祝圣者与被祝圣者都是出于一源，为这个缘故，耶稣称他们为弟兄，并不以为耻，说，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，在集会中我要赞扬你，又说，我要依靠天主，又说，看，我和天主所赏给我的孩子。那么孩子既然都有同样的血肉，他照样也取了一样的血肉，未能借着死亡毁灭那握有死亡的权势者魔鬼，并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一生当奴隶的人。其实都知道他没有援助天使，而援助了亚巴郎的后裔，因此他应当在各方面相似弟兄们，好能在关于天主的事上成为一个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，以补赎人民的罪恶。他既然亲自经过试探受了苦，也必能扶助受试探的人。